北京人。 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现在啊，用电报的不多了，但是几十年前呢，这个电报还是很快捷的一种联系方式。老何年轻的时候啊，有一天单位的领导突然接到一封加急电报，是这个老家的亲戚发来的，说他母亲生病，父亲病危，望他速归。哎呦，领导看完这个电报，心里头又着急又难过呀。邮递员呢，递过这个回单，在回单上您得签个字儿。签完了，邮递员拿过来一看，很帅气的两个大字，同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刚刚啊，是老何年轻的时候啊，他们这领导闹出的笑话。敬业是好事啊，太城市化了也不好。最近呢，小何开始有些厌倦自己城市化的工作，开始啊琢磨着要转行了。他这儿正发呆呢，爱人佳佳看见了。 老公，你这发什么呆呢？ 我这是发呆吗？我这叫做放空自己，懂不懂？ 放空？你放空啦？想往里装点什么呀？用不用我把咱家也给你空出来呀？ 哎呦，我在想我的工作呢。哎，老婆，哎，你说我现在的工作怎么样啊？ 嗯，你现在工作挺稳定的，怎么了？ 我琢磨着换个工作或者调个部门。 什么？好顿顿的，你又抽哪一根筋了？ 哎，你看你看啊，我们现在的工作啊，太城市化了，一点新意都没有。 怎么会呢？你们那儿不是经常去新员工吗？还不够新的？ 我不是说那个。哎，老婆，你说我转行做 IT 怎么样？这 IT 业可是现在的新潮职业。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你干不了。 哎，我也挺懂电脑的，之前这可是我专业呢。 电脑先放在一边，在家我踢你还不够，你还要上外边 IT 去啊？ 嘿，老婆，你别这么捣乱了，我说正经的呢，我就是啊，不想再这么枯燥下去了，想找个新潮职业试试。 哎，告诉你啊，你以为这新潮职业就那么容易从事啊？最新的职业就是职业 fans， 那都是小年轻们干的活，你干得了吗？ 什么什么什么职业什么？ 嗨，你听听小沈阳跟毛毛他们一群人表演的疯狂 fans 团，你就明白了。 那个来，先叫主的，这孩子这么个小个儿能干啥呀？这是 报应。 你别看这孩子个小，但是嗓子好。您先唱美声的是吗？ 嗓子， 听老头的，给他来一声。咱就说高不？啊？你听见吗？不高吗？ 打哈欠呢，刚才。 你都没睡醒啊，还打哈欠？你能不能有点正经的？好好给山叔喊一声来。啊！使劲。行不行？ 啥？妈，这还高啊！ 啊， 嘿，只要钱到位，玻璃都干碎。 来来，再高点，来 再高点 啊！ 啊，那你有点心理准备啊！ 行，来了，不用高了，保持实力。一会儿他带头，大伙都得喊着，让他歇一会儿。 喊不了，我们 咋样？ 嗓子不行， 嗓子不行咋喊呢？ 你打什么欠呢？你嗓子不好，你状态能不能好点？ 咋好状态？ 好不容易结婚，你都给我整砸了！嗓子不好，你一会儿跟我学， 怎么整？ 眼睛瞪大点的，嘴变成兜子形，万分的惊讶，眼睛闭上，五官挤到一起，你不管出啥声，这都是内心的。 哎呀， 你这是太好听了呀！ 不得劲， 太复杂了， 难受，知道没？什么茶？你这还得给你加戏呢， 还加啥戏啊？ 薅头发。 妈，我这薅完明星头不得削我呀？ 他能打死你？薅自个的，薅人家干啥呀？ 我有病啊！我 什么有病？你看这明星高兴不？ 高兴啊。 激动不？ 激动啊。 那就得薅。 你加钱不？ 加钱，你薅掉一根头发5块钱。 真给呀？ 你看我说话算话这玩意儿呢？ 哎呀妈，那我豁出去了。那早知道戴头套来好了。 我也想开了，这谁也想开了。来，大哥，那个，咱们下一个组到谁了？ 下一个说那个，穿的最洋气的 啊， 那孩子刚从东南亚一带回来的，那孩子是负责拥抱的，娇娇，来， 娇娇， 自我介绍一下，来， 你好， 长得， 哎呀， 啥玩意 儿？ 什么玩意儿？ 疯了你啊！ 啊！让你自我介绍，谁让你上前拥抱了？介绍一下，文章呢？文章，介绍一下。 Hello， 我们是从新加坡刚刚来到这里。哦，你们这边的气候我好不适应。 你不跟俺一起来的吗？ 去。好，我呢真的是从新加坡刚刚 来。 俺咋的？ 真骂我！哎，装什么玩意儿？干啥了？这咋回事啊？这是？ 抱歉，我跟你说，这孩子其实原先也是演员。他后来没发展起来，就落下点病根儿。 我看挺好， 好吗？ 啊， 这好啥呀？好的还没登场呢，重量级的没出来呢。 谁呀？ 我儿子痛苦组组长。 哎呀，还有痛苦组啊？ 那是我精心培养啊，一下生就听我哭声长大。你对哭那是相当有研究的 啊。 哎，来了。 啊啊！ 老爷们刚干完两个活哭了两场，来晚了 ，sorry。 老人派头永远是最 好的。 完了，这活儿东家满意不？ 非常之顺利， 是吗？哦，我来等会儿啊。那个妈妈，你带他们下去好好训练训练，好好陪练陪练。 我们还行，不用。 那个儿子，今天你爹又揽个活，一定把这活给爹拿下。开始。 不是，我刚哭完两场，让我歇嗓子，哭哑了。 这完蛋完，你哭牙，我把钱都给发出去了。 我钱呢？ 你钱你回家再算吧。你当这些人，你说这好听吗？ 那是男的女的？ 哎呦，忘问了，你那是男的女的？ 啊，是个男的。 男的，就 多大岁数了？21岁，英年早逝啊。 啊？ 说啥？整哪啥去了？是明星。骨子药了？什么骨子药了？是明星到咱们这儿宣传来了。骨子药宣什么传？还得抓他。 骨子药， 你明白什么叫粉丝不？爹，啥粉丝毒这么大给整没了？啥毒大？就是明星是活的。活的怎么还哭呢？你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大长脸，你没跟他说明白呀？ 老儿，你整岔劈了，你问的什么玩意儿乱糟的？是一个明星啊，上咱这开一个见面会，请咱当粉丝来了。 啊，要咱装粉丝？ 不对，粉丝， 咱装冤无号那个。 对，你唠哪去了？ 那也不用哭啊，啥不用哭？这不就表示你们看见明星以后，你激动吗？激动，你不就得哭吗？ 那个张经济，我忘跟你说个事儿，我儿子专业是干白活的。 找的人儿，上午我刚扶走俩， 我可忙了，忙。 你扶几个我不管，你们那个哭和咱的哭那是两回事儿。 我、现场混乱，一哭就是一回事。 对， 我儿啥都能哭。 哎， 前两天有个老母猪下15个稻子，我俩还给哭一回去。 对。 那东家可满意了，爷不信现在给你哭下来啊！ 出场费还没给呢， 还啥出场费？我这都谈完了呢， 张张将军，你不明白这个行的规矩。刚才呀，那是那个哭吧得另算钱， 哭得另算， 哭得另算钱。 哦，那我就问问，那你们平时哭一个是多钱呢？ 我们不论个，我们论痛， 痛， 痛， 哭一痛多少钱？ 啊， 那你一痛多少钱？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儿的哭谱。 还有哭谱？ 菜有菜谱，哭有哭谱，哭法不同，价位不同。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哎呀，妈，哎呀，还挺专业的。 看啊，第八页写着，小哭20，中哭50，大哭80，嚎啕大哭100，翻白眼哭抽了150。哎。哭抽了脑脚心脑垮就窝不醒的250，这是工钱，赏钱另算， 就先不用论赏钱了。 嗯， 你这价太高了。 这还高吗？ 不高， 去年更高，今年赶上金融危机，你享福去吧。 对对， 我跟你说，我也不是差钱，但是你们一定给我保证质量。 嗯，哎呀，这个你大可不用放心。哼，我们哭的真诚，哭的讲理，如果发现假哭现象，可以到哭协协会去告我们，好吧？ 对对对。 哎呀，我活这么大，头一回还听说还有哭协。 对呀，我爹是哭协协会的副协长。 嗯， 知道吗？啊，这是副协长。 对对。 那正协长谁呀？ 我妈。 这个张经理啊，你用不用咱先两说的。嗯，我们一定要给你展示一下，要不然你容易后悔。 行， 行不行？这么的，我朗诵，儿子哭你听， 可以， 行不行？ 看我们活。 老人，我跟你说，这活一定给他拿下，要不然整黄了。 必须的， 开始吧。 啊，开始吧。 啊， 这什么毛病是？ 锣鼓声声，鞭炮齐鸣，他咋就那么的响啊？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来迎接一位歌坛红人三炮。 三炮 你咋又来的那么的快啊？三炮啊，让我们发着肺腑喊出一声三炮我爱你，三炮啊，你可知道我爱你。 行， 这行不？ 我行啥行？这怎么都乱成行了？你这哭的吧倒挺好，但你这个语气听着太不舒服了。 不，我们到时候可以根据情绪来哭。 没事，到时候高兴点就完了吧，高兴点哭。 大堂长，你真的啊，你们各组啊这个表现的都非常好， 是吗？ 但是你们整体这种气氛我不太放心。这么来，我那装榜明星，我从飞机上下来，你让你的粉丝团来接我，我看气氛到底到什么程度。 这回你就三炮了呗。 啊，对对，我现在就是三炮。 行，咱第一次合作，必须让你满意，好不好？ 好， 你看我手势。 来， 那个麻烦，麻烦把人都给我带回来。 来来来来来， 干啥呀？ 那个，给我向我这嘎子看齐，练的怎么样？ 挺好。 我告诉你啊，刚才张经济对咱每个人的实力给予认可， 很满意，很满意。 但是集体阵容他没有看到，有点不放心。 啊， 我们一定要把这活给我拿下来，好好卖点力气，好不好？ 好。 好，看我手势，放下来。啊，啥事？干得好！ 干得好！ 属于职业病，怎么看着躺着就想哭呢？这还活着呢， 了，你什么玩意儿，你都整砸了这活吗？ 张经理啊，张经理，没事吧？ 啊， 抱歉了，没事吧？啊。没事吧？你看，没事吧？ 哎， 啊，行吗？ 太好了！你看，你看，哥，哎，我这气氛太好了 啊！ 这我终于放心了， 放心了， 放心了。来， 你放心， 拿下。 我们就没问题。 这来电话 了，哎，来了， 可能是来了。 那好，准备准备行，做好准备。 好， 太乙兵单拿下，准备迎战。 喂，哎呀！放心吧，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们落地了。啊啊啊啊！那好好啊，那我知道了。哎，好好好好啊好。哎呀！ 上车， 行吧，停，不用准备了。 咋的？ 来不了了。 咋来不了了呢？ 那个天气的原因，飞机返航了。 没事，那我们等一会儿呗。没事， 不是，就是不用等了，就是今天就你这不来了。 哎，你真不来了？ 啊，取消了。 哎呀妈，太好了！妈，我可走了，那活能接上，快点。女的是耽误事儿， 没 事。我要回家偷菜去呢。 啊，不来了，那就。走啥呀？人家都走了，您来快啥？走吧。 给钱了 吗？对，你没结账呢。 你这话说，人没来，我给你们什么钱呢？ 你人没来，我把钱都开出去了。 对，你钱开出去，你找他们要去，你跟我要什么钱呢？ 我给你干活，找人家要啥钱呢？ 你怎么能说是给我干活？人没来，你给谁干的活啊？ 你人没来，我人不来了吗？ 你来不来？你来吧，你来不来？我人没来，你没见到人，我你钱给他们，你不能要钱，你跟我这么说，我要什么钱？我人没来，你没见着人，你钱给他们，你不能要钱，你跟我要什么钱？你有病啊你啊！你精神不好啊！你来不来？你来不来？人没来的话，你没来我，我你就跟着我，你都不要什么钱？ 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活人钱不好挣啊！ 没事没事，老人他这是耍赖，小样的，他要敢该咱钱，他就别想过好年。 那怎么整啊？ 爹带你上他家哭去。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常听快乐合家欢，让您轻松笑开颜。韩健欢迎您接着收听。小何动了心思想要换个工作，而且还要找个什么新潮的职业。不过呀，他听了这个小品，明白了这新潮的职业还真不是一般人说干就能干的。于是啊，又陷入了自己的放空状态。这时候欢欢看见他爸爸发呆，就跑过来了，看看欢欢能不能让小何的心情放松一下。 您说等我长大了，我开个牛肉面馆怎么样？ 牛肉面馆？哎，你怎么想开牛肉面馆了？ 早上爷爷带我去吃牛肉面，可那家牛肉面里啊根本就没有牛肉。 哼，傻孩子，虽然叫牛肉面，里面啊不一定有牛肉，有可能啊是牛肉熬的汤。 既然叫牛肉面，就应该有牛肉。 照你这么说，这买老婆饼的时候，人家是不是还得送老婆呀？ 反正以后我要开牛肉面馆，一定要放很多很多牛肉。 欢欢，你想想啊，这你一个人才能开一间面馆，也照顾不了那么多客人呀。 那我以后就当一名记者，到时候啊，把这些不好的店面全都曝光。 哎，这个职业好，爸爸支持你。你呀，要从现在就进行训练，要善于观察你周围，寻找重要的新闻点。 爸爸您放心吧，我可是很有经验的。 哦，那你在学校做过小记者？ 没有。 那你在哪儿积累的经验啊？ 在家里啊。 在家怎么积累的啊？ 这您就不知道了吧，有好几回啊您的钱被妈妈没收，都是我发现的，算是我的功劳。 还以为欢欢在哪儿参加了小记者体验活动呢，弄了半天啊，拿他老爸练手了，估计这下把小何气得不轻。本来还想给孩子做辅导，没想到欢欢早就打下坚实的基础了。显然呢，这是以小何的私房钱做交换的。这个记者呀，可是个崇高的职业啊，可别像东北一家人里边那个不负责任的记者武涛一样乱报道。他这错误报道让老牛一家子可没少受罪。 这记者哎，净瞎报道。那小伟啊，这事儿公安出人都给定性了，这是 见义勇为嘛？ 就是嘛，小伟啊，你说你咋的了啊？你咋 狗屁记者武涛啊？ 你看看孩子都气魔怔了，你 发他脾气。 喂， 我 把 话 说 不多不 变， 见义勇为了吗？咱这是。 大爷大妈，要不你俩先回屋，我劝你啊，没事，回去吧。 见义勇为，知道，咱家都知道你见义勇为。你说你跟眼卷生这么气，你说你 扒破皮，我剁吧剁吧，扔高压锅里我炖。 你说咋办呢？ 就是我被冤枉了，你说咋办？ 冤枉又咋的了？那矫正的话斜歪，再说公安处不都给定性了吗？你是一个个体老板，那曝光又咋的了？第一不怕领导那批评，第二不怕那扣工资，是不是？你心里也收视率多高啊？你这一上露了大脸了， 对， 是不是？ 啥叫露大脸呢？那叫现大眼，你知道不？ 刚刚咱们听到的这是家庭情景喜剧《东北一家人》的片段，这里头这个记者呀，养成了职业习惯，遇见什么事儿都想往新闻上靠。其实啊，有新闻习惯的可不止记者。我就听说啊，有一个地方电视台的新闻播音员正播报新闻呢，这时候啊，有一个加急的纸条送过来了。他琢磨着，这肯定是一个加急的刚发生的新闻呢，习惯性的说，下边是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接着呢，把这纸条打开就念，伙计，你的门牙上有一片菠菜叶儿。好了，上半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您收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一块儿来欣赏飞轮海演唱的新生。休息一会儿，上回了。嘴巴换了新的，耳朵换了新的，预购的鼻子来了，头发换了新颜色，这条路门锁车是重新的手册，基因换了新单身，灵魂换了新躯壳，昨天的我已死去，今天的我刚落地，删除了旧的胎记，换了新的姓名，让双手放掉回忆，去抓住新鲜玩具，焕然一新的身体，归零的年纪，一天写一本传记，每一天创一个世纪，对世界充满好奇，有些事望就开心，泪先破了就可惜，若观念旧了就丢弃，一辈子一秒可及，请自己被真心的自己。换了新的，地球换了新的， MP3 换了新的，胃口爱上新彩色，梦想那么多个，充满新的转折，每一天都是新生，天天唱生日快乐，昨天的我已死去，今天的我刚落地，删除了旧的胎记，获得了新的姓名，让双手放掉回忆，去抓住新鲜玩具，换了一新的身体，归零的年纪，写一本传记，每一天创一个世纪，对世界充满好奇，我就是荒旧叹息，泪先破了就可惜，若观念旧了就丢弃，一辈子一秒开机，请天气，当真心的自己。

掏自个儿的，掏人家干啥呀？ 我有病啊！我 什么有病？你看着明星高兴不？ 高兴啊！ 激动不？ 激动啊！ 那就得薅。 你加钱不？ 加钱！你薅掉一根头发，5块钱。 真给呀？ 你看我说话说话这玩意儿呢？ 哎呀妈，那我豁出去了，那早知道戴头套来好了。 我也开了，这钱也开了。来，大刘，那个，咱们下一个组到谁了？ 下一个说那个，穿的最洋气的 啊， 那孩子刚从东南亚一带回来的。那孩子是负责拥抱的，娇娇，来， 娇娇， 自我介绍一下，来， 你好，长得，哎呀， 啥玩意儿？ 这钱， 这 什么玩意儿？ 疯了你啊 啊！让你自我介绍，谁让你上台拥抱了？介绍一下，文章呢？文章，介绍一下。 你们这边的气氛我好不适应。 你不跟俺一起来的吗？ 去。好，我呢真的是从新加坡刚刚 来。 俺干的。 装什么玩意儿呢？干啥了？这咋回事啊？这是。抱歉，我跟你说，这孩子其实原先也是演员。他后来没发展起来，就落下点病根儿。 我看挺好， 好吗？ 啊， 这好啥呀？好的还没登场呢，重量级的没出来呢。 谁呀？ 我儿子痛苦组组长。 哎呀，还有痛苦组啊？ 那是我精心培养的，一下生就听我哭声长大。你对哭那是相当的有研究的 啊！ 哎，来了。 啊 啊！ 不住老大爷们儿，刚干完两个活哭了两场，来晚了 ，sorry。 老人派头永远是最 都当齐了， 完了，那活儿中介满意不？ 非常之顺利， 是吗？欧来，等会儿啊，那个毛毛，你带他们下去好好训练训练，好好陪练陪练。 我们还行，不用，咱家 那个儿子，今天你爹又揽个活，一定把这活给爹拿下。开始。 不是，我刚哭完两场，让我歇，嗓子都哭哑了。 这完蛋完，你哭哑，我把钱都给发出去了。 我钱呢？ 你钱你回家再算吧。你当这些人，你说这个好听吗？ 那是男的女的？ 哎呦，忘问了，你那是男的女的？ 啊啊，是个男的。 男的就 多大岁数了？21岁，英年早逝啊。 啊？ 说啥？整哪啥去了？是明星。骨头药了？ 什么 骨头药？是明星到咱们这儿宣传来了。骨头药宣什么传？得抓他。 骨头药， 你明白什么叫粉丝不？爹，啥粉丝毒这么大给整没了？啥毒大？就是明星。是活的，活的怎么还哭呢？ 你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大长子，你没跟他说明白呀？老儿，你整岔劈了！你问的什么玩意儿乱糟的？是一个明星啊，上咱这开一个见面会，请咱当粉丝来了。 好像咱装粉丝， 不对，粉丝， 咱装冤无号那个。 对，你到哪去了？ 那也不用哭啊，啥不用哭？这不就表示你们看见明星以后，你激动吗？激动，你不就得哭吗？ 那个张经济，我忘跟你说个事儿，我儿子专业是干白活的。 经济，找的人儿。哼，上午我刚扶走俩。 我可忙了， 忙。你扶几个我不管，你们那个哭和咱的哭那是两回事儿。 我、现场混乱，一哭就是一回事儿。 对。 我儿子啥都能哭， 哎， 前两天有个老母猪下15个羔子，我俩还给哭一回去。那东家可满意了，也不信现在给你哭下来 啊？出场费还没给呢， 还啥出场费？我这可谈完了呢。张经济，你不明白这个行的规矩，